多。 这首音乐与文学水乳交融的作品被演绎过无数次，在话剧《守岁》当中是主人公一位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老人记忆里唯一存在的歌，因为这是她的丈夫最喜欢的一首歌。那这首韩红的《送别》和刚刚听到的本周的冠军曲一时间都是用一种别样的情绪来体现过年的喜庆大氛围之下作为一个人心中厚重而深入的情感。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第八期中国榜最好成绩季榜新歌，首周排在第21，陈冰的《如果不是你》。这首歌在春节期间推出，唱出了对爸爸妈妈亲情的感怀，对于在外漂泊一整年，匆匆回家过年又要匆匆离家打拼的朋友来说，推开家门看到日渐苍老的父母，心中涌现的也许就是和这首歌一样的有些心疼有些忧伤的情感吧。如果不是你， 离家远了才懂岁月锋利，年关近了也余生最更替，一丝一缕相关何处愁绪，蓦然发觉每一刻都有你，如果不是你怎么融进少年的烦恼，如果不是你哪里来的依靠，宁愿放手让我漂泊去品尝人世间的苦与乐，如果不是你我为谁唱歌， 这首歌是本周刚刚上榜陈冰的《如果不是你》，有一种近乡情怯的感受哈。

更高，就逆风翱翔。风雨中共前行，不低头为荣光，我们就是彼此的力量。拼命奔跑去冲破迷茫，不灭的信念指引方向，面对风浪时坚定，你一定会归来，与我并肩勇往等待。黑暗中突然爆发出的微光，它充满了希望，会照亮心中每个地方，燃烧我们全部热情的梦想，热血仍然激昂，世界为你鼓掌。 歌呢也是本周刚刚进榜第一周拿到的24多量的新歌《世界为你鼓掌》，为网剧《最强男神》演唱的插曲，从浅吟低唱到刚慷慨激昂，属于那种渐进式的情绪表现的一首歌。不过呢，这首歌呢一开始 A 段部分的旋律听上去是不是会稍稍想到一首非常有名气的老歌呢？你这样一个女人让我欢喜让我忧，大家来听听看像不像。 爱到尽头覆水难收，爱悠悠恨悠悠，为何要到无法挽留才又想起你的温柔，给我关怀为我解忧，为我平添许多愁，在深夜无尽等候，独自泪流，独自忍受，多想说声我真的爱你，多想说声对不起你，你哭着说情缘已尽，难再续，难再续。请你给我多一点的时间，再多一点的温柔，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本市以阴为主，山区及西部地区可能出现零星小雪或小雪，请注意防范。其他大部分地区由于水汽不足，出现降水的可能性不大，天气对户外活动没有明显影响。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山区有零星小雪，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阴，西部地区北部山区由雨夹雪或零星小雪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6度，最小相对湿度5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仁乌鸡白凤丸。同仁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下面是川阴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川阴气象指数为2，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九七四，暗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抗战剧《红线》今天起登陆北京电视台影视频道，该剧由演员游志勇担任总制片人，张赫、叶一云等主演，以真实历史事件为背景，讲述南洋华侨共同抗战的战火青春。在昨晚首期影视导演畅谈改革开放40年变迁后，可凡倾听全国两会特别节目《为时代喝彩》影视演员专场今晚在东方卫视播出。祝希娟、奚美娟、张瑜、赵静等大众熟悉并喜爱的女演员纷纷走进演播室，她们用自己塑造的角色记录下了这个时代。张瑜现场感慨，我们赶上了好时代，庐山恋中充满了色彩，这是改革开放给大家带来的信息，我们遇到了好时机，时代给了我们舞台，我们是幸运儿，应该向时代致敬。在访谈中，女演员们回忆了不少往日趣事，奚美娟被主持人曹可凡封为偶像。当年我们读大学时看的话剧都是奚美娟老师主演的，上世纪90年代她主演的话剧《留守女士》因反映改革开放后很多人出国留学，留下另一半在国内留守的社会现象红极一时。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新歌一号莫文蔚《慢慢喜欢你》。 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你，慢慢聊自己。 新歌二号李玉刚《独孤天下》。 不提笔，惊鸿继续天下为公。 新歌三号萨顶顶《只是》。 一起去采集天空的羽毛。 新歌四号胡夏《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 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 新歌五号金贵盛风灯。 情愿这悲欢如刀各自伤害。 新歌六号刘珂宇暖山。 我把满山的月光送给你当新歌。 新歌七号阿健去纽约。 你在某个咖啡馆等咖啡。 新歌八号 BBT 男团赤亮青春。新歌九号黄景瑜《红海行动》。新歌十号田丹陈诚《少一个拥抱》。 只不过少个拥抱，少一个依靠。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2小时精彩呈现。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如果说这是梦， 的光都为你投射，默默地跳进云海闪烁。若光年之外还存在什么，那一度是我躲在黑暗的角落，耗尽每分每秒在你的夜里穿梭。我陪你哭过痛过，在这片星空，爱宛如野火升空，在坠落心中，浩瀚的梦放进你的眼眸，时光中绚丽的相拥。我陪你笑着疯着到都市尽头，听回忆如歌唱着我给的温柔，每时每刻时空，我都会在你世界永远的守候。 欢迎回来，这里是麒麟正在北京乐广播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榜单，连连一看，这是本周 Top 40排的第四，出狱在光年之外，这部电视剧的片尾曲叫做光年。那这部戏的片头曲也在本周进入到榜单当中，排在第27，我们来听汪小敏的我的梦。 我的梦，我的梦闪耀在光年之中，云海里相逢，注定了冥冥之中，一起找应许之地，相约在光年之期，我答应你。梦出一道光，为明天做翅膀，蓝天白云流动在光年之中，我看星空在闪动，你看我笑得多放松，我们这样迎着风说未来。超越时空冲动，你的笑容始终守护我的星空，那栀子花绽放着，盛开在最好时光，多好啊。我的梦，我的梦又落在你的手中，相逢注定了冥冥之中， 出一道光，为明天做翅膀。蓝天白云流动在谎言之中，我看星空在闪动，你看我笑得多放松。我们这样迎着风说未来，时空冲动，你的笑容始终守护我的星空。那栀子花绽放着，盛开在最好时光，多好啊！我的梦，我的梦，又落在你的手。 这首歌是汪小敏《我的梦》啊，李伟的《光年》和这首歌呢都是出于在《光年之外》这部电视剧的 OST 啊。那接着下来呢，我们要听本周新歌进榜刚刚排的第40位的刘欣的一首全新的单曲，叫 The Lonely River， 孤独狂欢啊。如果你的印象还停留在《我是你的女朋友》《两道彩虹》《亲爱的》那样的刘欣的话呢，那么这首歌很 rock 的感觉，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感受。其实刘欣在参加快乐女声之前就组过乐队，那这首歌也算是她摇滚一面的回归，而那略带沙哑的小烟嗓儿也有了用武之地呀。 Trying to find out a date, this day some light turning round and round, it's like the photos until end, this face is thrown onHearts and their bodies. You don't know everyone lives the same day by day. You don't know every smile and face, real or fake. Somebody. 刚刚听到的是本周新歌排第40位刘心的 The Lonely River， 他是2011年快乐女声的季军冠军，你们还知道是谁吗？他就是段林希。来听一下前段时间上榜的很好听的一首歌，叫做小丑。 Yeah! 段立新的小丑，之前听到的是当年在快乐女声舞台上的好姐妹刘欣的 The Lonely Reverie。 这里是麒麟正在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那接下来继续回到榜上，首周进榜第35，来自金虎的阿怪告白。金虎呢在2014年参加了中国好歌曲之后呢，又转战梦想的声音呢，在不同的舞台上来拼搏，就是希望可以获得更多的机会啊。这首阿怪告白是他最新的一首单曲啊， Blues Rock 的曲风。 你是阳光，我是水，一见到你我就分解，气温升高，蒸发在你的世界。你是花儿，我是夜，因为有我你更美，这样一来我们两个都 happy。 金虎的阿怪告白， Blues Rock 的曲风会给人有一种有趣又玩世不恭的感觉，看到这歌名会说谁是阿怪，这个人其实他就是他自己啊，也可以说是任何一个在内心里不愿意随波逐流的人吧。在在15年前啊，也有一首歌叫做阿怪，林夕呢给出的人设也是一个怪咖，别人看他啊很怪，其实他有着自己内心世界和生活的方式。 我们叫他阿怪，他说的最多的是拜拜。钱赚够了就离开，直到不能够生活他才回来。他常说日子过得太快，还没攀过乌拉山脉，他有他未来，我们学不。永远都在准备云游四海，以前房子可能不方便携带，拿不走的他都不会买，他常常说日子过得太快，

有个曾经容易快乐的你在哪里呢？你呢？有个曾经想赶快长大的乖孩子呢？许愿就一定会到达的地方，还找不找得到？他们说话语言幼稚的 是来自徐佳莹心理学当中的一首歌曲，叫做儿歌，有故事有情节的疗伤情歌呢，是徐佳莹最为擅长的。她不仅在情感处理上很细腻，那么现场唱功呢堪比 CD 的效果啊，在歌手之后爆红呢就是非常好的一个证明啊。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听行走的 CD 所演唱的歌曲啊，她的假声滑音转音各种技巧自由的转换呢、啊，跟着林俊杰一起再来 K 一下他的修炼爱情。 凭什么要失望？藏眼泪到心脏，往事不会说谎，别跟他为难。我们两人之间不需要这样，的心酸，学会放好以前的渴望。我们那些信仰要忘记多难，远距离的欣赏，近距离的迷惘。谁说太阳会找到月亮？别人有的爱我们不可能模仿，修炼爱情的悲欢，努力不简单，快乐连着泪水是一种勇敢。几年前的花香，几年后的月亮，为一张脸去养一身伤，别再想念我。 在笑着，路灯把痛点亮，情人一起看过多少次月亮，他在天空看过多少次遗忘，多少心慌，修炼爱情的心酸， 告诉我有几句 但感觉 歌呢，其实非常有难度的，气息绵长，唱的波澜不惊，很考验唱功啊。这是 Sandy 林忆莲的一首歌曲，叫做《也许》。这种技巧是非常高级的，然后呢，还能够将情绪表达的，非常的到位啊。多一点不多，少一点不少。这里是麒麟，正在北京为各位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接下来是胡夏，这个90年出生的胡夏，不知不觉出道快8年的时间了哈，今年将推出第5张个人的专辑啊。他有着清泉王子之称，温暖清新，细腻深情，干净清澈。那听一下3年前的这首《美好的昨天》。 那是分开前最后一个夏天，我们并肩坐在操场边，阳光照着你微笑的脸，映出一幅美好画卷。时间转眼过去了好多年，我们分隔地球的两边，翻起那些旧的照片，回忆的画面瞬间就浮现，你给的美好的昨天，回忆的夏天，我们曾一起追逐梦想的那些年，分隔地球的两边，偶尔翻起那些旧的照片，回忆的画面瞬间就 美好的昨天，是来自胡夏。本周Top 40当中呢，他的念呢排在第七。在新歌推荐当中呢，还有就是他过生日那天呢翻唱的孟庭苇的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另外呢，本周中国榜的冠军是韩红的一时间。1998年韩红推出首张专辑雪域光芒，在当时可以说是一鸣惊人。韩红的唱功呢是毋庸置疑的啊，很多风格的歌曲在她诠释之下都绽放着金色的光芒。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绒花》。 世上有朵美丽的花，那是青春吐芳华，阵阵银波沾花开，粒粒一鲜血 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春风的花树 老公，家里小车开腻了，好想换辆 SUV。 好啊，沃尔沃全新 XC60 现推出超值置换政策，赠送两年保险补贴，更有两年零利率贷款方案， 那咱就买沃尔沃 XC60。 联通冰淇淋套餐每月99元，北京流量不限量，全家无限用。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25年只做一盒饭，订外卖就选丽华快餐。 The weather，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本是以阴为主，山区及西部地区可能出现零星小雪或小雪，请注意防范。其他大部分地区由于水汽不足，出现降水的可能性不大，天气对户外活动没有明显影响。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山区有零星小雪，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阴，西部地区北部山区有雨夹雪或零星小雪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6度，最小相对湿度50%。下面是川阴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川阴气象指数2，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饭店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今天凌晨，张杰在录制综艺节目《王牌对王牌》时，由于现场拿玻璃吸管吹乒乓球游戏进行不当，导致张杰脸部直接砸在凳子上，晕倒受伤后被送入医院。今天中午，节目总导演吴彤发微博道歉，在录制现场发生这样的事情，作为总导演责无旁贷，向大家致歉。本周五晚，新东方英语创始人俞敏洪将登上最强大脑的舞台。尽管是首次来到最强大脑，但节目组从第一季就开始向俞敏洪发出邀约，却因种种原因一直到今年才终于成型。湖南卫视歌手即将于3月9号晚8点迎来终极踢馆歌手霍尊，如若他本场与下一场的成绩相加进入前4，即为踢馆成功。两场综合排名最末的歌手淘汰，反之则霍尊淘汰。虽说舞台上战火燃烧，但歌手们到了台下却亲热更胜以往。本周六22点将迎来声临其境、万众期待的年度大秀上片，8位冠军将携手8位助声嘉宾为观众奉上一场声音的顶级盛宴。值得一提的是，更有声音司仪张国立、年度大秀总导演陈凯歌重磅亮相。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21点《爱得更久点》，22点《男左女右》。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啊！麒麟在北京为各位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啊！看过今年春晚的朋友啊，这个大家对王菲留下深刻的印象啊！最近她又登上了大杂志的封面啊，王菲又开始重新又回到了平常老百姓的视野当中啊！她既有仙气又接地气啊！我们来听一下王菲的《流年》。 上帝在云端，只眨了一眨眼，最后每一周同一天，爱上一个人真的向前，在我 歌叫做流年，听王菲的歌，然后呢顺理成章就想听一下李健的歌。某种意义上他们有神似的地方，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没有王菲就没有李健后来的发展啊。我们来听一下11年前想念你专辑当中的这首歌抚仙湖。 这是怎样的夜晚，让人伤感又留恋。你说记住这一刻，哪怕从此刻天边，如此动情的心愿，怎能让它被吹散？秋风掠过的湖水，留下涟漪在心间。爱恨离别的我们，多为难啊！转身而去的瞬间，是天涯。你说这一刻，就在这一刻，我们。 听完了李健的《抚仙湖》，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张靓颖的歌曲啊。海豚音呢是他的必杀技，但是怕大家审美疲劳，所以这几年他越来越少展示这样的技艺啊。那下面这首歌超高难度，是2012年倾听张靓颖 Live 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叫《天使之声》协奏曲啊。 歌呢是号称世界五大最难法语歌之一，一个忧伤者的求救，来自迪玛希哈、啊。这里面美声假声咽音说话式的歌唱啊，很多种唱法让人叹为观止哈、啊。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听这个天籁呢，他拥有自己的云式唱腔，大量用到气声，让他的歌曲一直有一种唯美的意境哈、啊。许茹芸最后送给您是这首《突然想爱你》，我是您的 DJ 麒麟，谢谢各位的收听。 突然想爱你，在这昏暗的夜里，看着你专注的背影，触动了我的心，突然想爱你，在这拥挤的人群里，哼着你心爱的歌曲，吞没你占领我的